ki, Indo Shao Ye Chu. Hasaya ki, Hasaya ki, Indo Shao Ye Chu. Yin Feng Yao Yin, Jiao Xiao Mei Li, Shi Wo Xiang Qi Ni. Qing Qing Zai Xia, Song Gei Liao Ni, Ni Shi Fou Huan Xi. Hasaya ki, Hasaya ki, Indo Shao Ye Chu.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月。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曲调会让我们非常熟悉和喜欢，但是歌名呢却不容易让我们记住，或者说是听到这个歌名，可能不能一下子让我们和歌曲联系起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许巍的《曾经的你》。我也曾经听过无数遍，可是我想跟朋友提起这首歌的时候，头脑当中第一反应是我先唱几句给你听，而不是脱口而出它的歌名。当然呢，歌曲的名字虽然重要，但是呢，它也不会去埋没一首非常优秀的歌。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等待。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